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三集，这几名少年，金秀轻盈，缓带轻飘，仙气凌然，甚为美观。那身校服一瞧就知道是从姑苏蓝氏来的，而且是具有蓝家血统的亲眷子弟，因为他们额上都配着一条一指宽的卷云纹白墨额。姑苏蓝氏家训为雅正，这条墨额意欲归树自我，卷云纹正是蓝家家纹。客卿或者门生，这种依附于大家族的外姓修士佩戴的墨额，则是没有家纹的。魏无羡见了蓝家的人就牙疼，上辈子常常腹诽他家校服时披麻戴孝，因此绝不会认错。莫夫人许久未见这个侄子，好一会儿才从惊愕中缓过劲儿，认出这个浓妆艳抹之人，心中着实恼怒，又不好立刻发火失态，便压低嗓子冲丈夫道： 谁放他出来的？把他弄回去。 他丈夫忙陪笑应声，一脸晦气地起身要揪人。魏无羡却突然躺到了地上，四肢牢牢粘住地面。莫夫人的丈夫连推带拖都拽不动，叫了几名家仆进来拖，也于事无补。要不是碍着外人在，他早就用脚踹了。去着莫夫人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他也是满头大汗，骂道： 你这疯子，再不回去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 虽然莫家庄人人皆知，莫家有个害了疯病的公子，但莫玄宇已有数年缩在他那阴暗的屋子里不敢见人。众人见他妆容举止都如妖魔鬼怪一般，当下窃窃私语起来，生怕没有好戏看。魏无羡道： 要我回去也行。他直指莫子渊：你叫他先把偷了我的东西还回来。 莫子渊万万没料到这疯子有这个胆子，昨天才被他教训，今天还敢捅到这里来，赤着脸道： 你胡说八道，我什么时候偷过你的东西？我还用得着偷你的东西？ 魏无羡道： 对对对，你没偷，你是抢。 这下莫夫人瞧出来了，莫玄宇分明是有备而来，脑子清醒得很，存心要叫他们丢这个人，忍不住又惊又恨： 你今天是存心来这里闹事的，是不是？ 魏无羡茫然道：他偷我东西，抢我东西，我来讨回，这也叫闹事吗？ 莫夫人尚未答话，莫子渊却急了，抬起一脚就要踢。一名卑贱的白衣少年微动手指，莫子渊脚下不稳，脚擦着他踢了个虚，自己摔倒了。而魏无羡却滚了一圈，仿佛真的被莫子渊踢翻了似的，还扯开了衣襟，胸口中的就是昨天被莫子渊踹出的那个脚印。莫家庄的镇民们看戏看得津津有味，激动不已。这脚印总不可能是莫玄宇自己踹的，再怎么说他也是莫家的血脉，这家人也太狠了，当初刚回来时分明还没疯得这么厉害，八成啊是被越逼越疯的。不管怎么说，有热闹看就行了，反正打不到他们，这热闹真是比仙门来使还好看呢。这么多双眼睛盯着，打不得又赶不走，莫夫人一口恶气卡在喉中，只得强行圆场，淡淡的道： 什么偷什么抢，说的这样难听， 自家人和自家人不过是借来看看罢了。阿渊是你的弟弟，拿你几样东西又怎么了？为人兄长难道便这般小气？一点小事还发小孩子脾气闹笑话，又不是不还你。 那几名白衣少年面面相觑，一名正在饮茶的少年险些呛到。在姑苏蓝市长大的子弟，耳濡目染，皆是雪月风花，大约从来没见过这种闹剧，更没听过这等高见，今天怕是让他们长了见识。魏无羡心中狂笑，伸手道：那你还吧。墨子渊当然还不出来，早就扔的扔，拆的拆了，就算能还也不甘心还。他脸色铁青地叫了一声：阿娘！用眼色冲他娘发威：你就让他这样欺辱我。墨夫人瞪他一眼，要墨子渊别把场面搅得越发难看。谁知魏无羡又道：说起来，他不光不该偷我的东西，更不该夜半三更去偷。谁不知道本公子可是喜欢男人的，他不知道害臊，我还知道瓜田李下呢。莫夫人倒吸一口冷气，大声道：在乡亲父老面前说什么话，真是不要脸。阿渊可是你表弟。论起撒泼，魏无羡乃是一把好手，从前撒也要撒得顾及体面，不能让人家说他没家教。可如今反正他是个疯子，还要什么脸，直接撒泼便是了，怎么痛快怎么来。梗着脖子理直气壮道：他明知道自己是我表弟还不避嫌，究竟是谁更不要脸？你自己不要就算了，别坏了我的清白，我还要找个好男人呢。墨子渊大叫一声，抡起椅子就砸。魏无羡见他终于炸了，一咕噜爬起来就躲，那椅子砸到地面散了架，东堂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的闲杂人等原本都在幸灾乐祸，想着今遭墨家丢人丢大了，一砸起来皆作鸟兽散，生怕一不小心挂了彩。魏无羡便往蓝家那几名几乎看呆了的少年身后躲过去，嚷嚷道：都看见了吧，看见了吧，偷东西的还打人，丧尽天良了。墨子渊要追过去扑打他，为首那少年忙拦下了墨子渊道：哎，这位公子有话好说。墨夫人见这少年有意要护着疯子，心中忌惮，勉强笑道： 这个是我妹子的儿子，这儿就是脑子有些不好使。墨家庄人人都知道他是个疯子，常说些怪话，不能当真的，诗仙千万…… 话音未落，魏无羡从这少年背后探出颗头来：谁说我的话不能当真啊？谁今后再偷我的东西一下试试，偷一次我砍他一只手。墨子渊原本被他父亲按住了，一听又要发作，魏无羡拉拉拉着鱿鱼一般的窜了出去。那少年忙挡在门口，转移话题，满脸严肃地说起正事：那今晚便借贵府西院一用，先前我所说的请千万记住，傍晚以后紧闭门户，不要再出来走动，更不要靠近那间院子。莫夫人气得发抖，但被这少年挡住也不好推开，只得道： 是是，有劳有劳。 墨子渊不可置信道： 阿娘，那疯子在人前这样污蔑我，就这么算了？你说过的，你说他不过就是个…… 莫夫人喝道： 闭嘴，有什么话不能回去再说？ 墨子渊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亏，丢过这样的脸，更没被母亲这样斥责过，满心愤恨，咆哮道： 这疯子今晚死定了。 魏无羡发完疯， 出了大门，在墨家庄抛头露面溜了一圈，惊倒路人无数，他却乐在其中，开始体会到身为一个疯子的乐趣，就连对自己的吊死鬼庄也满意起来，有些舍不得洗掉了，心道反正也没水，那就别洗了。他整了整头发，一撇手腕，伤痕没有任何淡化好转的迹象，即使说给莫玄宇出一通气，这样轻微的报复远远不够，难不成还真要他灭了莫家的门？老实说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魏无羡一边寻思一边晃回了墨家，点着小碎步溜过西院的时候，见那几名蓝家子弟站在屋顶和墙沿上肃然商议着什么，又点着小碎步溜了回来，巴巴地抬头望着他们。虽然围剿魏无羡的世家里有姑苏蓝氏一份大头，但那时候这些小辈要么没出生，要么才几岁，根本不关他们的事。魏无羡便驻足围观，看看他们如何处理。看着看着，他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。怎么那几面立在屋顶和墙沿迎风招展的黑旗这么眼熟？这种旗子名叫照阴旗，如插在某个活人身上，便会把一定范围内的阴灵、冤魂、凶尸及邪祟都吸引过去，只攻击这个活人。由于被插旗者仿佛变成了活生生的靶子，所以又称靶旗。也可以插房子，但房子里必须有活人，那么攻击范围就会扩大至屋子里的所有人。因为插旗处附近一定阴气缭绕，仿佛黑风盘旋，也被叫做黑风旗。这些少年在西院布置旗阵，并让旁人不得靠近，必然是想将走失引到此处，然后一网打尽。至于为什么眼熟，能不眼熟吗？赵阴旗的制造者正是夷陵老祖啊。看来玄门百家纵使对他喊打喊杀，而对他做的东西却是照用不误的。一名站在屋檐上的弟子见魏无羡围观，道回去吧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虽然是驱赶，却是好意，语气也和那些家仆大为不同。魏无羡乘其不备，跳起来一把摘下一面旗子。那名弟子大惊，跳下墙去追他，别乱动，这不是你该拿的东西。魏无羡边跑边嚷，披头散发，手舞足蹈，真是个十足的疯子。不还不还，我要这个，我要。那名弟子两步便追上了他，揪着他胳膊道，还不还，不还我打你了。魏无羡抱着旗子死不放手。那名为首的少年本来在布置旗阵，被这边惊动了，也轻飘飘地跃下屋檐来，道静怡，算了，好好拿回来就是，何必跟他计较。蓝静怡道，思追，我又没真打他，你看看他，他把旗阵弄得一团糟。拉扯间，魏无羡已迅速检查完了手里的这面照阴旗，纹饰画法正确，皱纹也不缺，并无错漏，使用也不会有差池，只是画旗的人经验不足，画出来的纹咒只能吸引最多五里之内的邪祟和走失，不过也够用了。蓝思追对魏无羡微笑道，莫公子，天快黑了，这边马上要抓走失了，夜里危险，你还是快回屋去吧。魏无羡打量着少年一番，见他斯文秀雅，仪表不俗，嘴角浅浅噙笑，是颗十分值得喝彩的好苗子，心中赞许。 此子齐镇布置得井井有条，家教也当真不错。不知道姑苏蓝氏那种古板扎堆的可怕地方，是谁能带出这样的后辈？蓝思追又道：“这面旗。”不等他说完，魏无羡便把赵音旗扔到地上，哼道：“ 哼，一面破旗子而已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我画的比你们好多了。” 他扔完拔腿就跑。几名仍已在屋顶上看热闹的少年，听他大言不惭，笑得险些从屋檐上跌下来。蓝景仪也气得笑了，捡起那面赵音旗，拍了拍灰道：“哎呦，真是个疯子。”蓝思追道：“别这么说，快回来帮忙吧。”魏无羡那头则继续游手好闲地晃了两圈，晚上才晃回莫玄宇那间小院子。门栓已断，满地狼藉无人收拾，他视若不见，在地上捡了块干净点的地方继续打坐。谁知这一坐还没到天亮，外界便有阵阵喧哗，把魏无羡从冥想的状态中拉了出来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